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，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历史上的帝王将相，明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，暗的谁不是风流成性。然而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这辈子却只娶了一个女人，能让这么一个品貌俱佳的钻石级人物爱得如此忠贞，他这位老婆又会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呢？他是一代智者，却为他疯狂；他是一代奸雄，却为他痴迷；他是一代才俊，却为他伤心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让诸葛亮忠一不二的丑女老婆黄硕。这些日子估计电影院上映的赤壁算火了，无论是剧情安排还是人物设计，再加上暴风雨般的广告推广，让所有人都期待这部电影。咱们也借着这股子赤壁热来聊聊这诸葛亮的个人感情生活。电影里诸葛亮的扮演者是金城武，可能导演也是考虑到金城武是一个偶像级的演员，票房上有一定的号召力。可要是按照历史上真正诸葛亮的长相上来说，那也得算是个响当当的帅哥啊。咱们先来瞧瞧史书上对于诸葛亮的描述。身长8尺，面如冠玉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感。除此之外，在诸葛亮掌管刘备军队的时候，还常常手持羽扇，坐着一辆四轮小车。现如今咱们能够看到的诸葛亮形象，几乎都是按照刚才的这种描述来塑造的。说到诸葛亮身长8尺，要是按照现在的尺寸来计算的话，怎么也得有1米8以上。面如冠玉，说的就是诸葛亮长得浓眉大眼，斯斯文文，头戴纶巾，就是形容他头上戴的那顶帽子有点儒雅的味道。身披鹤氅是表明他穿上鹤氅之后那种风度翩翩的样子。这最后一句飘飘然有神仙之感，描述的就是他的气质了、啊、和神仙一样，谁能比得了啊。总结完这些，咱们再来看看诸葛亮的招牌武器羽扇。 这种扇子在东汉末年的时候，在江东一带那可是抢手货，而但凡在时代前沿的主都好拿这样的扇子，所以除了诸葛亮之外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整天手里拿着扇子的名人异士也不在少数。不过话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发现了，我这说了半天，就诸葛亮的那辆小车还没形容呢。其实史书上关于这辆坐骑的描述有很多版本，有的说是四个轮子的，有的说是马拉的两轮小车，反正甭管这车是什么样，就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通诸葛亮的外形，您就可想而知，在当时他得是个多抢手的人物吧。长得帅，个儿高，又时尚，才华横溢，气度不凡，每天出门还有跑车，那得多少姑娘追到家门口啊。如此才貌出众，智慧不凡的诸葛亮，童年时代也会这么风光吗？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如此出色的人物呢？汉灵帝光和四年的春天，一个哭声震天的小男孩在琅邪郡的一个普通家庭里降生了，这个孩子就是诸葛亮。其实说到诸葛亮的出身，也就是一个一般家庭，像其他的孩子一样，父母拉扯到能走了，就开始整天跟着一帮哥哥姐姐在父母身边捣乱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可是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倒也算得上是幸福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样的幸福日子还没过多久呢，诸葛亮的父母就去世了，几个还没懂事的孩子为了生存只能转战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天下大乱，老百姓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叔叔决定带着全家去襄阳生活。当时关中一片混乱，所以各地的达官显贵、豪商巨贾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谁都不愿意趟这浑水，于是襄阳就成了大家眼里的避难所，有带着金银珠宝的，有带着生活用品的，总而言之，这些人是打算到襄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诸葛亮的叔叔当时是既没钱也没势，只能是带着这帮孩子跑到襄阳城外20多里地的隆中，靠种地为生。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着，诸葛亮的全家也从一开始的种地慢慢经营起了一家小农场，生活上刚刚开始有了转机，诸葛亮的叔叔就因病去世了。第二次失去亲人的痛苦，让这几个孩子又一次尝到了没有家的感觉。叔叔的丧事办完没多久，诸葛亮的大哥就决定去东吴做官，姐姐也打算好了，要嫁到南漳去。就这样，几天之前家里还是热热闹闹的，瞬间就变得人走无空了。只有诸葛亮跟他弟弟留了下来。那个时候的诸葛亮一直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日子。转眼间就到了25岁。现如今这小伙子20多岁，正是玩的时候，没结婚啊，大把捞，即便是没有女朋友也不新鲜，家里人肯定也不催。不过这个年龄要是放到古代，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那可就成了老大难了。那个时候男孩子一般都会在15、16岁就成家了，有的更早，甚至14岁就结婚了。要是放到现在，您想象一下，10多岁还是初中生呢，一个个拖家带口的，也挺吓人的。可是这种景象在诸葛亮那个年代就不新鲜了，小丈夫跟小媳妇成双入对的，像诸葛亮这样25岁了还没成家的，那才新鲜呢。其实按理说，诸葛亮在那个时候他的聪明机智可是远近闻名，早先在农场的那几年，他并不是在家里待着，天天就知道种地，而是积攒自己的能力，等待机会，再加上长得这么帅，20多岁还没结婚呢，简直让人难以想象。 以诸葛亮的条件，必然是名门世家选择乘龙快婿的理想对象了。可是在诸葛亮的心里，他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姑娘做自己的老婆呢？他是一代智者，却为他疯狂；他是一代奸雄，却为他痴迷；他是一代才俊，却为他伤心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让诸葛亮忠一不二的丑女老婆黄硕。当时河南有一位名士叫做黄承彦，这个人一辈子都没做过官，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是神神秘秘。有人说他是诸葛亮的老师，有人说呀他可能是个间谍，也有人说他就是诸葛亮身后的智囊团。总之无论他是谁，这个人物都不简单。据说当初蜀国与东吴大战，陆逊大败刘备，蜀国的将领是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连刘备都在这次战役中病死在了白帝城。当时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听到消息，快马加鞭的就赶了过来。为了挽救危局，当时立马设下了一个八卦阵，就用一些石头困住了陆逊的几十万大军。一阵杀气冲天而起，却不见一兵一卒。陆逊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战术，于是带领人马就冲进了阵里，想去查看，可结果呢，却被困在当中，怎么也出不来了。就在这走投无路、千钧一发之际，黄承彦突然出现了，指导着陆逊和他那几十万大军从这八卦阵里走了出来，破了诸葛亮的八卦图，这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当然不会放过眼前的诸葛亮。黄承彦看得出来，这个诸葛亮可不是一般人物，不光长得好，而且脑子也好。如此出色的一个人，要是能做了自己的乘龙快婿，那可是个不错的美事啊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想到这儿，黄承彦哪还顾及什么世俗观念呢？媒婆都省了，直接自己找上门来。其实说到这个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到老婆，那也都怪他自己心高啊。他看上的可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，窈窕身材，美若天仙，这些根本不是他考量一个老婆的标准。他看准的那得是个德才兼备的贤内助，而且还能帮助他出谋划策的助手。估计黄承彦当时也猜出来诸葛亮的心思了，所以才敢亲自找上门去给自己的闺女毛遂自荐。话说这天黄承彦笑得连眼睛都看不见了，急匆匆地赶到诸葛亮的家。俩人见面之后，黄承彦看着眼前这位未来的女婿是越看越高兴，差点忘了自己干嘛来的。诸葛亮就更不明白了，心想有什么美事啊，啊，瞧这没心没肺的，没个接骨眼就笑，你要说什么呀？于是咳嗽了一声，示意您老干嘛来了，赶紧说呀，别一个劲儿的站我这傻笑啊。这一咳嗽，黄承彦算是缓过神来了。诸葛亮啊，听说你20多岁了还没娶媳妇呢，我有一个闺女叫黄硕，人呢长得不怎么样，老实说吧，不像人家姑娘那么白净，头发呢也没那么黑又亮，可是她人有才呀，十里八乡的没有一个姑娘的才华能超过她。我想了，像这么优秀的闺女不嫁你有点可惜了，所以想看看你是什么意思啊。您瞧瞧这话说的好像赶不上这波，还是诸葛亮吃亏了。听了黄承彦的话，诸葛亮琢磨了一下，于是当场就答复了黄承彦，这个万人迷的诸葛亮会娶这位长相一般的姑娘吗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能与诸葛亮双宿双飞的，即便不是凤，那也得是龙了。不过黄承彦的这位千金，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条龙，恐龙啊。哪位老爸会把自己闺女形容的丑陋至极呀？刚才那番描述明显是打了折扣说的。据说这黄硕皮肤又黑，头发蜡黄，也不知道他体内的黑色素啊怎么分布的，该多的地方少，该少的地方多。所以啊，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来说，黄硕绝对跟美不搭边。况且除了这两点以外，他身上的皮肤也很吓人。您光黑呀，可能让别人觉得您健康，可他这身上还不平整，一身的疙疙瘩瘩，通体下来五大三粗的，一点能够唤起男人怜香惜玉的味道都没有。估计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啊，早就去韩国整容，美国漂白去了。三国时期是个传奇人物辈出的年代，诸葛亮能在这么多尖子里鹤立鸡群，想必他得多出色。传奇的人就连想法也出奇。刚才咱们说了，人家诸葛亮找老婆，那得是上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人家要的不是花瓶。而且在黄承彦来之前，诸葛亮早就对这父女俩有所了解了。这回看黄承彦主动找上门来，考虑了一下就满口答应了。这可乐坏了黄承彦，谁说丑女难嫁呀，我们家闺女不光嫁出去了，而且未来女婿还这么出色，想想做梦都得乐出声来。回到家后，黄承彦就吩咐手下人，你们要是看见诸葛相公来提亲，根本不用通报，直接请他登堂入室。没等几天，诸葛亮真是登门提亲来了。因为受到这种特殊礼遇，所以一个人径直往院子里走，刚走到走廊这儿，突然冒出来两只凶狠的大狼狗，诸葛亮吓了一哆嗦。这个时候有个文弱的小丫头赶紧跑过来了，轻轻的在这两只狗的大脑门上一拍，哎，这两只狗还就乖乖的不叫唤了。紧接着这丫头啊又在两只狗的耳朵上各拧了一下，怪了，这两只狗愣是听话的趴在地上开始哼哼。诸葛亮看完了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呀，一个小丫头怎么能把这两只如此凶狠的狗驯服得这么老实呢？再一看，嗨，这两只狗根本不是真的，而是木头制成的。被这两只木头狗愚弄了一番之后，诸葛亮一边走一边乐，人人都夸我聪明啊，今儿个我愣是让两只木头狗给吓唬住了。进屋之后，黄承彦赶忙上前迎接诸葛亮呢，一边随声附和一边夸，您家这两只木头狗做的简直是惟妙惟肖啊，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。黄承彦一听，那是小女顽皮，这是他自己坐着玩的，没想到让您受惊了，真是抱歉的很呐。诸葛亮接着环顾四周，就看墙壁上一幅曹大家宫苑受毒图。黄承彦立刻解释，这画是小女信笔涂鸦，见笑了见笑了。门外这些花花草草的也是小女一手栽培灌溉的。种得不好您呢不要见怪。诸葛亮看到这些花草、图画，还有门口的木头狗，心里暗自高兴，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老婆呀。自打诸葛亮娶了黄硕之后，周围的邻居却都嘲笑他们，两个人的感情会因此受到影响吗？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简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更何况诸葛亮这么优秀的人物了。黄硕的长相不敢让人恭维，再加上周围人的一再嘲笑，再娶一房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儿。可是黄硕幸福就幸福在他的老公不是别人，而是看中才华的诸葛亮。 诸葛亮不光没有因为黄硕的长相而打算再娶，更离谱的是黄硕身上那些才华吸引的诸葛亮是一天一天的更爱他了。黄硕到诸葛亮家之后，种地做饭，里里外外的粗活和琐事都处理得相当妥当，而且黄硕这个爱发明创造的爱好更让诸葛亮喜欢得不得了。诸葛亮六出祁山，七擒孟获，威震中原，发明了一种新的作战工具，叫木牛流马。除此之外，还发明了诸葛连弩这种新式武器，克敌制胜，魏国大将就死在这种武器之下。为了避免瘴气而发明的诸葛行军伞、卧龙丹等等，实际上这些都是他这位丑媳妇教的。要说诸葛亮对蜀国贡献大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而黄硕的贡献也不小。刘备三顾茅庐之后，诸葛亮跟着刘备出生入死，他的丑媳妇就常带着儿子守在隆中的家中等候佳音。位居丞相夫人的黄硕曾经在隆中带领家人在宅前屋后种植桑树，倡导蚕丝的生产。除了这些，黄硕还是一代有名的教育家。诸葛亮因为工作繁忙，所以教育子女的任务全然落在了他这个丑媳妇身上。儿子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，最后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殉国。孙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。晋代一统天下之后，曾召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，诸葛怀婉言谢绝。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教育的功效。外在美其实是一种感觉，真正能够吸引别人的却是这个人的品行。女人嫁老公也一样，谁说丑女难嫁呢？像黄硕这样的丑女，不是也一样得到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婚姻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